时间是未来，地点在宇宙。在黑暗无穷尽的宇宙当中，有几位全宇宙最伟大的冒险科学家正驾驶住红色的瑞星号太空母舰飞翔紧。他们就是 Tasku 和今日上来的朋友了。不过人人都叫他们做晒呆全面体的。 欢迎大家收听晒呆全面体，我是 Tasku。 我是 Sunny。 Hello， 我是芬芬。 大家好，我是 Oscar。 是，我是马仔。 是啦，嗱，咁今个礼拜呢我哋会已经不打去边嘅，咁唔係不打，因为去咗旅游啊，係啊，咁我哋会准备一 part 就係佢嘅游记俾大家，就係会同大家讲返去咗日本嘅有啲咩见闻先嘅，咁下个礼拜嘅 join 我哋嗰时先会再详细啦，咁同埋有部分係未去啊嘛，咁到时先一次我讲下讲埋咩少年心係咪，我会睇嗰个展览之类，咁但係今次其实都暂时都有睇咗第二啲嘢先嘅，咁等呢一 part 交返俾不打先啦，我哋会係咪，我哋会仲一个一个特备节目咁样嗰 part 会等佢讲讲，同埋可能佢都有几套戏睇翻咗之后，同我哋又交即系讲下有啲咩感受咁样嘅，系系。OK， 好嗱，咁我哋今日礼拜主要讲下呢个咩无声绝境嘅 Quiet Place 嘅，咁系咪啊？芬芬都会同大家讲埋另外一套叫做咩话？叫做咩？ 有一套叫阴司咒啊。 系，其实个英文名系咩 ？Muse 系咪？即系谋 师 系嘛？系啦，即系我哋平时讲灵感女神嗰样嘢，咦？点解无端端会变咗鬼戏咁奇怪啊？真系嗱，但呢套有咩咁特别要讲啊？鬼戏一套啊，唔系喎，但原来就系 REC 嘅，即系嗰套 个西班牙导演啊。 系啦，即系我哋话做咗四集定咩嗰套系咪？第四集、三集定四集系啦。 最后 系 新娘嗰咩喺只船度啊嘛，最 后系啊，最后就喺船度啦，系啦，有个女主角系个记者妹咁啊，第一集就跟咗我哋入去间跟咗消防员就入咗去个屋度，就谂住就即系跟下啲 mission， 点知就遇到丧尸嗰套嘅导演咁啦，咁啊拍呢套咁啊，呢个交俾芬芬，一站就有芬芬睇咗，咁一阵芬芬讲埋呢一套，系 都系呢个导演吸引我睇嘅啫，其实最主要 系啊，但呢套好特别嘅，你话佢真系要大家对一啲系 好文学 嘅有啲系啦。 呢套會好啲嘅呢套嘢， 係啦，但佢係講英文嘅，定係佢講西班牙 文？講英文嘅，佢哋、哦、我睇資料就係呢個導演第一次拍英文片啊！ 哦，明白，即係呢套係英文嘅，完全英文。哦，咁好啲，我驚佢再西班牙話就更加難明啦，係啦。是 但是个故事发生在欧洲嘅，但系佢哋 明白明白明白，好嘅，好好，咁我哋主要一阵讲下呢几套多，但系咧唔止，我哋仲有一大扎一啲新番啊，即系动画啦，特别系咁原来咧今年今季咧就会有好多套啊，系即系旧 I P 再做啊，咁啊好多有银鹰选就成，哇，咁呢啲我哋一阵会同大家再讲下啦，即系一定会对比翻旧作啊。系啊，咁有啲咧系做得出色嘅，即系新版系将佢重新即系编辑即系好啲，但系有啲咧就唔系好得啦，系啦。咁啊，咦，咁啊乜系乜咧？咩系神？咩系鬼咧？就先讲啦。好，咁啊数下榜先好嘛？ 好， 好啊，好一系啊，依刻第一位 第一名 系 啊，挑战者一号啊， 系啦，即系 Lady Player One， 咁你都预咗啦，系啦，嗯， 系啊， 暂时都 OK， 系啦， 系第二啊。寒戰太平洋楊怡啊， 係啦，即係呢個 Pacific Rim 完全拋離啦，挑戰者一號已經將佢 係啦，上個禮拜就叮當碼頭啦，搶緊，而家就真係係啦，睇得好清楚， 個人氣係相差四倍啊，已經開始去到 係 OK， 哇，即係高下立見啊，呢啲真係 係咁，寒戰太平洋亦都可能叫做早咗，叫做碌咗一批啦 ，OK， 即係佢後勁就路輸啦，咁冇辦法啦，咁但可能佢。錢嚟講佢都 OK 嘅，係啦係咯，咁冇得比嘅，始終係咯，呢度史不保即係出山係咪，亦都咩幾百個 IP 咁都值得你入去掘係咪，即係當然我哋都唔係即係淨係覺得呢套戲係即係咩啦，即係淨係會即係掘 IP 啦，我都覺得有啲意思嘅呢出戲。不過呢出就唔知會唔會 Oscar 都會講補講返少少啦，係啦，一句半句咁啦，係啦，會唔會一陣如果有時間。 哦，即系你话挑战者， 系咯系咯系咯，一阵先，一阵先，睇下冇时间，系咯，因为上礼拜 Oscar 唔喺度啊嘛，系咯，系啦，好唔好？好，一阵睇下冇时间，有听下，都想听下 Oscar 咩评价。好，好啦，咁啊好，咁第三位 系彼得兔啊， 嗯 ，OK， 都系复活节嘢啦，系啦，咁就 合家欢， 亦都系合家欢啦，咁变咗带细路仔呢套又点都冇得走嘅，系 系 啦，好，跟住 第四名系啊，无声绝境， 哇，劲啊，优先场都上到第四啊， 冇错，大家注意，无声绝境系未上画噶，唔系正上噶，系系优先场嚟嘅啫。咁就坊間咧都非常之好評價，暫時啊，我係未聽到人話好睇嘅，即係唔係講香港喎，佢講全世界喎， 好高分啊，佢真 係好高分啦，同埋暫時我未聽到有個人話唔得，係啦，係啦係啦，咁呢個就甚至乎咧去到即係一班即係唉睇戲一定心不在焉，一定喺度碌手機，一定喺度食嘢，嘈喧巴閉騷擾到你想殺人嗰啲。喂，竟然佢睇睇下，突然間靜曬喺度睇，即係喂點解呢套戲有咩魅力去？喂，黐線！你而家喂好大片，好多星，好抵睇係嘛？幾十個超人嘅戲都做唔到咁樣嘅喎。佢哋都哦冇上睇嗰陣，佢哋又繼續喺度碌手機。咁啊，呢套戲有咩魅力？所在一陣同大家講。同埋呢套真係如果大家未睇，係咪都要正常必定要入返去，係咪而家係過咗呢個 weekend 就暫時唔會做住㗎係咪？ 係呀係呀，應該係跟住就要下個星期。 係呀，咁如果大家聽到節目嗰刻未睇嘅呢，可能都要等返要正常，但係好快嘅星期四就做㗎。 單幾日啫其實。 係啦，但係而家入咗場嘅原來都好多人喎，已經好多人都嘩要第一時間睇下喂咩講到咁好啊咁樣，咩使我哋會講㗎。咁呢度無聲絕境呢，我覺得佢有啲似啊嗰種盲人餐廳啊，即係其實呢叫做乜嘢話，香港叫做咩黑暗中對話係咪？ 係 呢個係咩話，喺邊度嘅話，喺即係有間意大利餐廳㗎嘛，好似係咪？ 係呀，喺美孚啊。 喔、哦、美孚係咪？係囉，咁其實佢係有啲即係有人帶你入去，咁好似係熄咗燈同埋係蒙住眼嘅，唔係咁熄，因為熄咗燈你都可能仲睇到嘢，咁咪蒙住眼。咁得你喺冇咗視力之下咧去試下食嘢，咁啊體驗一次盲人嘅即係一餐飯，即係盲人係點樣，即係點樣嘅一個體驗。咁我覺得呢套無聲絕境就係調轉，佢就唔係視覺上，佢係聾啊，聽覺上等你經歷一次啊，即係聾人係點樣嘅世界嘅一個體驗咯。咁我就覺得佢有咁嘅一著嘅。有咁嘅意義喺度嘅，咁呢個可能唔係咁多朋友有留意呀，係啦。 即係呢，你想呢個 Open Rise 呢打返呢個黑暗中對話，應該都會抄到呢間嘢㗎，可以去試下嘅。 好，跟住 第五位，打死不離個性夢。 嗯，係啦，即係個戲名引到大家入場係嘛。 係啦係啦，男主角都係可以入印， 係都係有一定嘅號召力，係啦係啦， 有嘅，佢已經有曬㗎啦。我諗最叫做嘅印度明星應該就係佢啦， 係 即係成日擺個樣出嚟都有人入場㗎啦，已經係 係咩？哇咁犀利，即係而家香港係有佢嘅， 好犀利啦 ，fans，OK OK， 有 fans 㗎啦， 嗯好，即係男主角即係阿 PK 啊嘛，即係啊， 係啊，即係之前打死不離三父女嗰個爸爸 係即係佢係啦，咁所以都可能以往嘅幾套戲的確係拍得好好睇，係啦，好咁呢套都係繼續勁嘅，係好咁啊，下一套 係第六名，係啦，劇場版《精靈寶可夢》就決定是你了。 精靈寶可夢係咩嚟嘅咧？我未聽過咩卡通嚟㗎嚇嚇，即係 Pokemon 啊，係。是咁嗰隻叫咩呢，叫皮卡丘係咪？ 係 呀。佢個介紹係話皮卡超定皮卡丘嘅呢，但係點樣佢點樣介紹嘅呢？ 佢叫寶可夢喎、 啊。咪寶可夢係 Pokemon 啫，但係裡面佢呢度係叫咩嘅呢？ 啲介紹都係寫皮卡丘。 皮卡丘啊。 真係寫皮卡丘啊，死囉。死囉。咁香港奶嘢喎，但係佢都有嘅嘅位話而家。 第六 都有第六啊！咦，咁啊，即已经算系 O K 嘅咯 ，O K 系嘛？同埋呢度应该就系首次比较超识讲嘢嘅嗰集啊嘛，系嘛？系咪应该系呢一集？ 系嘛？ 系嘛？最屘比较超讲嘢啊嘛？系咪？系咪呢集啊？即系阿小智要死之前系嘛？系咪呢集咧？我唔知有冇搞错咗，因为嗰时有个讲法就话比较超竟然识讲嘢嘅咁，系啊，咁咪临死啊！臨死㗎嘛，或者問你一招點解唔肯入精靈球，佢竟然話想再坐一回㗎嘛，即係話即係想見到佢一面㗎嘛，即係或者係係啦咁樣㗎嘛，咁係咪呢出，我唔知係咪呢出，但係睇個戲名好似係呢出，係啦， 好啊，咁啊，大家睇啦吓。咁但系呢度有配音嘅，应该系嘛？应该点都有啊，系嘛？嗯， 应该有啦，呢啲系咯。 嗯，系啦。咁呢套如果大家中意比卡超，但系都唔介意改咗名嘅朋友，就可以入场咁。系啦。咁啊，同啱啱之前做萬能俠就相映成趣啊！人哋就抄翻啲嚇幾廿年前麗的嗰啲名，呢套就好新嘅嚇，但係改曬啲你全部唔熟悉嘅嗰啲名啦。咁啊，入到去會唔會、即係如果真係用翻呢啲官方名咧，大家都唔知佢噏緊乜？ 嗯， 即係講起嗰啲乜乜獸物就獸，你都唔知啊！即係可能嗰隻嘢你好熟嘅，但係佢叫咗第二個名啊嘛。系咯 ，OK， 咁呢度 OK， 大家接受到啲名嘅可以入场吓 ，OK， 好 系第七名啊，跟住就阴司咒啦， 系啦，就系头先讲啦，谋杀嗰度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好，咁呢个即系等等我纷纷介绍俾大家啦，系 好讲一讲你可以， 好嘅，好 第八超级无敌世界波啊， 呢套系咩戏嚟嘅咧？ 动画嚟嘅都系， 即系掌门狗嗰个， 哦，掌门狗就今次系讲踢波嘅。 是 是哦， 但是讲原始人的喎、哦、原始人踢波外是。 咁样哦 是啊。 嗯 ,ok。好。咁呢套是不是新的呢定是其实都是人地就做了好耐我哋而家先做啦有机会。会不会呢 唔知喎、哦、应该都是今年怪佢讲得。 我真唔会太旧嘅是。OK， 咁呢套可以同啊，我哋遲啲有一套會上，係咪？我唔知香港叫咩，係咪犬之島咁上下咧？叫咩咧？ 係啊，犬之島啊。 香港自然成叫犬之島係嘛？咁嘅、 啊、直頭叫犬之島。 係啦、啊，咁嗰、啊、套咧就可以對比一下嘅，即係大家都玩 stop motion。咁當然唔係話犬之島嘅 stop motion 係勁過掌門狗，因為掌門狗好正嘅，真係咁嗰套係另有味道，就係、是、你會竟然睇緊一套鬼佬嘢咧，你以為睇緊套日本作品先犀利啊嘛！是啦佢是狗讲英文即是英文是狗话嚟嘅人话是讲日文 嘅。 好特 别 嘅好特别嘅是啦。跟住佢叫佢识度识度咁即叫佢坐。佢话咦呢句我识听喎啲狗话。系咪好笑呢即係佢會玩盡咗好多一啲即係狗嘅一啲嘢呀咁样咁啊、 嗯、 即係大家知道其实日本人鍾意猫㗎嘛。 系。 咁所以佢哋就將狗肉流放去嗰、那個廢物度係講啲咁嘅故事咁啊呢套或者我有時間一陣會介紹一下啦好嘛睇下睇下陣咁久時間先係係好 好 好下一套 係第九位尋找快樂的盲點 哦咩 咩真係完全唔識 啊都係外語片啦應該係咪會唔會個名咁 外語 咁藝術嘅 佢話係德國片嚟， 係德國片， 講德文嘅。 哇哇咁樣，OK， 係都係百老匯中心㗎啦，我估啊會唔會？ 阿 Oscar 知唔知啊呢套嘢？ 好似係講有個做酒店嘅人，佢即係失去咗大部分嘅視力，但係咧又要即係扮佢睇到嘢，爭取咗好多機會。 我之前聽過， 心理有 係啦，係啦， 過 嘅 記得 係，係 啦。 哦，但係唔知點解又過到骨㗎嘛？ 係啦， 啲人又竟然唔知佢，咦犀利！咦呢套同呢個無聲絕境可以相映成趣喎，係咯， 係咯，大概個故事就係咁樣。 嗯， 好嘅，但我相信都係好戲嚟嘅，不過即係大家要克服呢個即 係德文。 唔係第一要去電影中心呢個首先德文係第其次首先得電影中心嘅咁要電影中心先啦咁啊場次可能就唔係好多啦會唔會啊？ 上次得八場㗎咋？ 係啦，好係啦，咁唔知啊，係咯，係即係可能即係個風格都唔係荷里活一般大家睇開嗰種啦，相信都係啦，係好下一套 第十名啊，紅雀特工， 佢仲喺度？ 仲喺度啊！ 哦， 系啊 ，OK， 咁啊算系咁啦，仲喺度就 算系咁啊，有交代 咯。好嘅，好嘅，因为呢套都好耐啦，上咗一段时间啦， 系 啦。系，哦，即系 General Lawrence 都未死嘅，香港都仲有啲人中意啊。 系， 系啦。好啦，咁有冇啲系新上但系喺下边嘅咧？有冇？ 有套叫做《欢迎光临梦幻乐园》， 系咩嚟噶？ 我都唔知道，Oscar 知唔知啊？呢套 有冇英文名？ 我睇咗。 有冇英文名？ 欢迎光临梦幻，好似睇咗噶。 我睇咗。 Project 啦。 哦。 The Frontier Project 啊，系啊。Oscar 睇咗嘅应该。 哦。 系。 咩？ 即 即係其實你用香港講法就係講美國嘅低端人口，講佢、即係我家庭就喺生活喺呢個美國迪士尼嘅旁邊嘅，咁嗰啲小朋友冇得入迪士尼玩，咁就喺另外一個世界嗰度發覺原來有啲貧富懸殊啊，有啲跨越唔到嘅距離啊，咁樣係啦。跟住個導演都喺電影節嚟咗香港嘅，咁都有啲分享會。 哎呀， 都幾好睇， 好特別喎。 係冇錯，係 咯。 同埋佢 有冇話自己 素人嚟？ 嗯。有冇话佢哋自己整翻一啲嘢俾啲细路仔去代替迪士尼咁咧？即系喺佢个社区。 但系佢故事嘅焦点又唔系 呢度 整咗啲咩设施出嚟，而系 我冇嘅， 即系啲小朋友会好不自觉咁跟咗个贫民区做法，做好多犯法嘅嘢啊，可能即系烧咗间屋啊，拍、 哎 个电掣令到成条村冇咗电，即系玩呢啲咯，佢哋系。 哦，即系佢当咗呢啲系玩，你先系。 跟住就影住啲小朋友就好开心，但系开心嘅背后原来系好悲凉、即系佢哋竟然可以即系不断学习呢啲嘢，系啦。 哦，咁呢个可以再推演到去，其实嗰啲放炸弹嗰啲，其实佢都系当玩嘅啫。 咁佢又 真噶，真系噶。我唔知啊，但系有啲咩十几岁杀咗个 friend 咁嗰啲都有噶，上海发生嘅未？ 系。 咁问佢点解啊？佢话好玩咯。又或者揾个唔识嘅人杀咗佢，杀咗佢，唔系整蛊佢。 系 啊，其实咁真系有啊，真系有啊，系啊。 即系分辨唔到是非啊嘛，所以就即系做完一啲佢哋觉得好开心，但系实质就好惨嘅嘢。 我原来个因由就系冇得去迪士尼，佢呢度个解释就系、是、呢个特别啲系好咁呢套好社会问题探讨啊，可以大家睇下。好 系啦， 好仲有冇？ 冇乜啦，如果新上嘅话就 好嗱，咁啊就系呢啲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 好啦，咁啊好，咁啊头先嘅咧系香港观众啊用脚动荷包去投票，咁啊你以作参考啫，唔需要信晒吓。你可以吓，你有唔同嘅选择。好啦，咁我哋开始讲戏啊。咁唔需要听古仔，唔需要穿桥嘅朋友就熄机。好啦，咁我哋开始讲啦，系嘛？ 系， 好。好啦，咁讲咩先？咁讲下个直情讲无声绝境先啦。 系咯、啊， 系咯、 啊，个个都睇、我哋几个都睇咗吓。 系啦、啊，唔系马仔未睇嘅，马仔新点未睇嘅。咁但系马仔可以补翻一啲即系资料俾我哋啊。同埋我都同阿马仔讲过下个故事啊。系、嗯。喂，咁呢个不如趁阿 Oscar 喺度，等阿 Oscar 讲先啊，好嘛？ 好啊， 都可以。其实我想回应翻你头先有个讲法就是說，就系话即系点解即系。会即系呢套戏会吸引到一啲平时入戏院玩手机嘅观众，佢都咁专心去睇咧。即系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系呢套戏即系有好多层含义或者好多层 layer， 即系可能一啲普通嘅观众，佢哋睇开一啲娱乐片嘅，佢哋睇呢套戏可以满足到佢哋睇一啲紧张嘅场面或者即系啲怪兽啊亲情，即系呢啲嘢佢哋系满足到嘅。但可能对于我自己或者即系你哋。即係呢啲比較睇得多戲嘅人嚟講咧，可能喺套戲入面咧就會睇到另外一層嘅含義，咁又滿足到，所以我覺得呢套戲係好犀利，即係普通觀眾滿足到，一啲比較影迷嘅人都滿足到，咁所以令到呢套戲即係咁即係可以咁成功咯。 嗯， 係啦，咁譬如我即係就我自己嚟講，咁可能我覺得滿足嘅呢套戲嘅一個原因係我睇到佢即係我自己推測啦，呢套戲有好多一啲政治嘅含義喺入面嘅，咁即係越睇越過癮，可能勾連到一啲現實社會嘅嘢，或者一啲即係嗰啲人物嘅行為，又可以呼應翻一啲政治嘅概念喎，咁而撇除咗呢啲概念，成套戲又係好完整嘅喎，咁呢套即係呢樣嘢就係最吸引我嘅地方。 嗯， 即係我有啲唔同嘅解讀嘅。 系啦，即系我都可以讲下， 好， 即系我自己睇咗，即系呢套戏背后有啲咩政治嘅隐喻啦。咁因为我即系逢亲呢啲比较特别概念嘅题材嘅嘢咧，我自己会即系 alert 啲嘅，即系究竟即系咪 即系套戏讲话你唔可以出声，一出声咧就会俾只怪物即系杀咗或者捉走啦。咁即个故事嘅含义系咪仅次于呢一重含义咧？咁譬如对于我自己嚟讲，咁可唔可以再推演出一啲更加深层次含义？例如你出声其实可以象征住你喺即系喺个社会入边你发表自己嘅意见，跟住咧好啦，咁而嗰啲怪物咧，其实都有佢自己嘅象征嘅含义嘅，就系、是、即系点解你一出声嗰只怪物就会即系一嘢捉走咗你咧？咁可唔可以呢只怪物系代表一啲即系可能我哋讲紧政权啊，我哋讲紧一啲独裁者，佢一听到啲唔啱听嘅声，佢就即刻捉走咗你咧？咁另外佢有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嘅，就系话嗰只怪物咧，即系嗰只异形咧系失明噶嘛？咁究竟佢失明？是不是又是有其他意思呢？是不是他一听到声他就即不问因由就会即盲目地去捉走你去打压你呢？其实即这些都是观众可以去思考的一些方向。 嗯。是啊，这个都可以的，是啊是啊。 嗯 不即不知道导演有没有这样的意思啊，但你可以从不同角度呢去找一下一些的一啲解讀啊，咁我有第二啲解讀一陣講啊。 係 咁其實呢個咧就有趣過咧，去掘彩蛋嘅。 係。 即係彩蛋，即係我即係上個禮拜講嗰堆啊，即係話呢個鏡頭係邊個戲度出嚟啊？件衫喺邊度戲出嚟？咁嗰個都過癮，但係咧更過癮就係咧，你即係攞去睇深一層啊，即係唔係面嗰個故事啊？因為原來後邊原來有啲即係有多幾層意義或者 message 嘅咁，係啦。 同埋，即係譬如你，即係呢一個係一個最基本嘅套路啦。咁而你透過呢一個套路，其實去睇翻成套戲嘅唔同細節咧，咁可能你又會有一啲唔同嘅睇法。例如，即係可能成套戲個一家四口或者一家五口，佢哋、即係其實佢哋係相安無事喎。只要佢哋唔出聲嘅話，即係只要你願意唔出聲，你改變咗你一啲你生活上嘅習慣或者睇法，例如可能佢哋食飯嘅時候，佢哋即係你如果你記得嘅話，佢哋係唔係用碗或者碟㗎嘛？佢哋係用一塊嘢咁樣去，係啦，就令到即係唔會出聲啦。咁或者佢哋溝通嘅時候，佢哋就即係可能用手語或者讀唇等等嘅方式去取代咗講嘢。咁即係只要你願意去妥協做呢一啲嘢，其實你可以冇事喎。但係你妥協之後，你換翻嚟嘅和平嘅日子究竟有幾長呢？即究竟你可唔可以長期去抑壓自己嘅人性，即長期都唔出聲？即你究竟你個人會唔會癲呢？所以有一幕戲我自己幾深刻嘅，就係講個爸爸同埋個仔咧，就去咗一個瀑布嘅地方，跟住個爸爸就無端端喺個瀑布嘅背後就大叫啊嘛，跟住個小朋友咧就好驚，就驚佢爸爸會引嚟嗰啲異形啦，跟住佢爸爸就話：唔使驚啊，即係因為瀑布嘅聲咧好大嘅，所以咧就即係你可以盡情去大嗌。跟住佢個仔咧就跟住個爸爸去大嗌，即係話俾你聽，其實即係好多人都即係譬如你發聲去做一啲抒發嘅動作係人嘅天性嚟嘅，即係究竟你可以壓抑自己幾耐先，即係你可以忍受到幾耐咧？咁呢一個就係一個疑問咯。 系啊，同埋嗰个仔成日都慌失失咁噶嘛，咁其实佢都系一种白色恐怖啊，即系因为恩泰嗰种，即系佢唔知点会俾人捉走咁，即系佢系最惊嗰个嚟嘅喺咁多个里边。 系，所以其实佢电影一个好重要嘅即系 message 啦，我自己觉得就系、是、即系保护小朋友，即系你睇到个爸爸为咗个仔同个女，即系可以。即系冇危险，佢自己选择牺牲自己大叫，或者即系点解个男主角同个女主角两对夫妇喺即系个最细嘅仔死咗之后，佢哋仍然又整多个即系整多个小朋友出嚟咧？咁其实你知道无可避免，你生仔一定会大叫，或者个小朋友、即系你唔可以控制个 B B 佢唔出声噶嘛？即系点解佢哋仍然？要去冒险做呢，做即系搞呢坛大龙凤咧，其实你唔杀咪得咯，即系反映一个佢哋好重要嘅价值观，就系佢哋 即就算幾艱難都好，佢哋都要去生 BB， 都要孕育一啲新嘅生命出嚟，因為呢啲生命就係、是、希望咯，即可能你自己已經即四五十歲，你可能你人生嘅路都唔係好長，但係佢哋一定要孕育更多嘅希望出嚟，先可以改變呢個世界。 係，唔係呢個就免、免嗰陣㗎啦，已經係， 係 好明顯㗎呢、這個，即係你話咩親情同呢個就同韓國戲一樣㗎啦，即係有嘅咁，但係呢個係佢免嗰陣啫，係啦，即係啲人話與神同行有幾勁咁，咁你幾勁都係呢陣啫嘛，咁得呢一陣有幾勁啊？ 但可能有啲觀眾 得呢陣㗎啫喎。 即係有啲觀眾可能 唔係啊，即係我意思有啲戲係定係得呢陣啊，即係與神同行咪係咯。 系， 咁啊冇啊！你想搣多一层咩？冇喎、啊，你以为洋葱咁一层一层咩？呢套戏就系啦，咁嗱女神就系冇啊，都系学嘅啫，剥咗壳原来冇嘢嘅， 系 咁样嘅，系啦。嗱咁我哋都成日讲啦，叫啲人喂睇就唔好睇，就系睇个故事，其实就系咁啫嘛。即系其实除咗个故事面嗰阵，其实有底嗰阵，底可能仲有好多阵，系嘛？ 嗯。 上个礼拜就话我哋系咪可以睇穿底裤咧？咁样系嘛？吓吓，即系咪啊？赌圣啊！吓、啊、阿三叔吓，吴孟达叫佢喂，你睇下佢试下佢有冇翻嚟啊嘛？啲特异功能啊嘛，咦？今日我着咩颜色底裤咁？你冇着咁嗰啲啊吓？咁你睇得穿，你先睇得穿个色中噶嘛？你睇得穿，你先可以知道人哋冚埋嘅牌系咩牌噶嘛？咁其实你啲戏咧好多时都系会有啲冚埋咗个牌嘅，即系台面嘅牌唔系所有嘅嘢嚟嘅，系啊，即起码呢个唔知啦，我哋都系学点睇戏，佢第一堂就教我哋呢样嘢啦。即就係話俾你聽，其實套戲唔係得面嗰個故仔啊，所以就我哋做 project 就唔可以講面嗰個故仔，因為面嗰個就係人都睇到啦，使乜你講啫？即我問你呢個咩牌，你唔好講俾你開咗嗰隻啊，我問你冚埋嗰隻啊嘛，大佬開嗰隻，除非你盲嘅啫，唔係人都知道咩牌啦，咁一冚埋嗰隻咩嚟啊？咁你要有辦法睇穿呢一隻牌係咩嚟咯？即到底你係特異功能啊？是啊，可以是技術㗎，你話我點睇呢穿咦，咁我可能從我頭先派過去牌啊，即係或者我已經玩咗好多鋪牌啊，咁我大概估到而家會出幾多牌嘅開咩牌嘅機率有幾多，咁賭神係用呢隻㗎嘛。 係 博幾多嘅係機率係幾多㗎嘛。咁即係根據頭先開過咁多隻，咁賭勝就直情睇穿啦，睇穿係咩牌。咁我唔理你用咩方法，總之你都係要不中都不遠嘅。啊、色中冇人要你估到里面是三孖六的，你只是大就得了，是吧？你估大小的啫，一般、啊、你可以买 number 就劲啦，是吧？你买不到 number 不紧要，但起码你都可以、啊、听得到或者看得到大小嘛。那你说看不到的盲买的，那你不一般赌徒不就是去送钱给人洗那班咯，是吧？那你可以有基本睇穿呢啲嘢嘅能力呢，咁你就開始識睇戲啦。即係我諗我再睇啦，今次用另一個比喻解釋俾大家聽，點解睇戲唔係睇故仔呢，就係咁解。即係唔係睇面個故仔呀，唔係唔睇呀，即係你唔睇條面褲點睇穿條底褲呀、啊、大佬。咁但係我哋係從面睇到底呀嘛。你睇入去呀嘛可以。咁就係希望大家可以即係培養多少少喺呢個能力，其實睇你啲文學都係㗎，你去讀嗰啲，嗰啲咁其實你睇莎士比亞咁，你咁人哋都係問你後面啲嘢㗎嘛，人哋唔係問你面嗰個古仔啲嘢㗎嘛，嗰啲使乜你講啫，係咪先？係人都知啦，係咯，嗯，就係咁啦。係。咁有冇？咁 Oscar 仲有冇關於呢一套戲再睇到嘅嘢先？其實好多。 大概都。即係最重要都差唔多。 最重要係呢個啦。 即 係咁我哋再引申落去啊。 係咯、嗯。好啊好啊。 嗯好，咁呢個分啦，等下分又講下。 我就講另外一樣嘢，就係呢套戲啊，佢就你睇到係一部好低成本嘅製作啦，其實因為特技都唔多，人力都唔多。 以荷里活嚟講 係 囉。 我覺得佢好好就係佢好還原返最基本嘅就係由劇本出發啊，成套戲係，即係佢用一個咁簡單嘅故事，其實呢個故事其實都係一個好比較舊嘅故事嘅模式嚟嘅，即係怪獸一家人其實就係得咁嘅啫。咁、但係佢玩咗好多觀眾嘅玩咗好多觀眾嘅心理預期啊，我覺得有佢 擺咗好多細節，兼顧到好多細節啊。 嗯， 即係例如一口擺喺樓梯嘅寫上嚟嘅釘， 係 或者一個嗰、那個開頭嗰、那個細路仔嗰個穿梭機玩具，佢攬埋粒電池同埋啲鬧鐘啊，所有嘅嘢其實係一路 set 緊喺度咧，等你啲觀眾去緊張啊！即係我覺得呢啲佢係玩得還原翻我哋。好耐未曾睇過嘅電影會出現嘅嘢啊！呢啲係，因為而家就係玩大特技，即係唔會喺啲細節度做呢一樣嘢。但係呢度係好中意喺啲細節嗰度玩呢一樣嘢。我呢樣嘢我係覺得好出色嘅，佢呢度。 哦，係啊，非常之出色。 同埋你話呢部戲係冇聲嘅，但係我就好推薦你去一間好好音響嘅戲院去睇啊！反而係，因為裡面嘅音響其實做得好出色嘅，佢係。即 是 要有音響的地方， 嗯， 其實 他 做得很出色。 其實可以這樣解釋，即是你一般的戲其實就好像啲人呢去吃海鮮，就好喜歡呢點啲好重味的即係一啲嘅醬油配料嘅，即係例如你只不過食隻白灼蝦啫，咁佢嘩我見啲人呢點嗰兜嘢，嗰兜嘢已經撈到韭菜㗎啦，又豉油，又唔知咩，又整幾條辣椒，總之嘩嗰兜嘢肯定好金。佢嗰隻蝦呢係索到隻蝦，唔係點呀，係索呀，索到隻蝦呢啡色為止，嘩係跟住先擺落個口，咦你食豉油定食蝦呢，你如果你索到咁，你搵條麵包去索實在啲。即係你嘥咗隻蝦㗎嘛，我會覺得係咁樣。咁如果呢個呢你睇過有啲嘅節目呢，佢講啲壽司嘅時候呢，嗰啲壽司師傅就會話俾你聽，你食一個壽司嘅時候呢，只係蜻蜓點水咁點一點嗰啲豉油就夠㗎 喇。 大家食壽司嗰陣或者食魚生都係㗎，好鍾意嘩又喺度點㗎，點到隻成嚿嘢又變咗啡色。我係成日都見到呢個現象嘅。嘩咁樣你唔係食緊嚿魚㗎喇喎，已經去到程度。你又係擺嚿麵包嚟，其實一樣㗎咗個味。咁一樣啦，就係話呢有好多人佢係慣咗去食啲好重味呀，即係就係睇戲一定要大嘩嘣咁點樣，或啲聲要幾勁呀，咁樣震到你聾呀，成真係耳鳴嘅程度嘅。咁佢覺得成套係要不斷叮叮叮叮呀，佢畫面就要不斷有嘢刺激佢啦，即係特技啦，意思係呀。或者鹹嘢都得嘅，唔知想官能刺激嘅，嗰啲好低級嘅刺激呀，即係意思官能刺激，其實聲同畫面齋得呢啲嘢就是官能刺激嘛。咁佢就覺得咁就係勁啦，成套戲同埋抵睇啦，玩足兩個鐘嘅要係咪咁啊。咁但係佢呢套戲就係話俾你聽唔係嘅，原來呢你食日本嘢嗰陣呢就係食返個原味，個蝦就要食到蝦嘅鮮味，個魚就話原來每一種魚肉呢個質感同個味道係唔一樣嘅。如果你過量咁點嗰啲豉油或者嗰啲話沙皮，你就會失去咗，即係你連個味覺啊其實已經係麻木啊。咁呢個我就見好多人係咁嘅，即係尤其是有啲朋友都要食辣嗰啲啦，佢話佢食到呢真係唔得㗎，即係食到呢冇辣唔得，佢話冇味呀，如果唔係就會冇味呀。咁其實係咪佢啲味蕾已經死曬呢，因為唔出奇呀，佢咁樣食法。我講係食辣食得好辣嗰啲呀，唔係一般嗰啲呀，唔係香港嘅級數呀，即係可能係食湘菜呀嗰啲呀，唔止係湘菜，係呀更加勁嘅，係呀。即係我哋一食成日頭都痕埋㗎喇，但係佢哋日日就食啲，佢哋就話咦你俾啲咩醬我點呀，甜醬嚟㗎，唔係辣椒醬嚟㗎，因為佢話甜呀，甜㗎點解咁樣。對佢嚟講係甜醬嚟㗎，佢哋食嗰啲你食唔到㗎，食我哋唔係好食到㗎，或者你唔食得多啦最少，咁佢哋就唔係㗎，食得好勁。咁當然大部分都係胃出事嘅，佢哋好多。即係都出事嘅個胃，即係咁上下就嚟了，因為實在太長期。咁我唔理佢個胃先啦，首先佢條脷都已經出咗事啦，其實。咁其實戲係一樣，咁如果大家慣咗睇馬虎啊，慣咗睇呢啲即係或者係變形金剛，但係by the way今次 Michael Bay 係有份嘅，不過佢做好彩就係做副雕打啫。 係做監製啫，係啦。 雖然有放煙花，但係放煙花嗰幕係真係放煙花，唔係佢嗰啲嗰啲滴滴金。即變咗我諗分分講樣嘢係有啲似呢一樣嘢啦，即如果做個比喻就食淡味，即如果大家係食到淡味嘅朋友，其實你條脷先犀利呀。所以呢點解話頭先分分話呢更加需要有個好嘅音響嘅戲院，就因為其實佢係有好多細微嘅環境聲。你入去唔係為咗聽咩㗎，係聽啲環境聲。 有啲好細，佢哋行嗰陣會好靜。咁你就係要咁咧，你先至更加可以投入到。係啊，同埋咧，佢每轉一個角色嘅時候咧，佢會用翻佢嘅嗱，呢、這個就唔係視點喎，係耳仔點喎，算犀利係。即係例如個女主角明明佢聽緊個沃文，你完全聽唔到係咩歌嘅。佢其實係聽緊沃文嘅，咁你唔知佢聽緊咩歌。咁但係佢將我其中一個耳，一邊嗰個耳機嘅一邊，就塞落去個男主角個耳仔嘅時候，你就即時聽到嗰個，即係你都好似覺得有人將個耳機塞落你耳咁嘅。 嗯， 係啦。咁每次個鏡頭咧，一去到嗰個真係聾啞嗰個嘅女仔啊，即係佢個大女度咧，佢就乜聲都冇曬嘅，直情連環境聲都即時。真係冇晒，係直情即刻冇晒，當然佢唔長啦，通常呢啲場景下。咁你會好感受到佢每一個人喺佢聲音視點呀，或者我咁樣叫係聲音嘅視點。平時好少咁樣做㗎。係呀。係 唔對 㗎。咁所以點解頭先阿芬芬話你必須要搵一個靚聲，其實都有關係。係 冇 錯。你先可以充分感受到佢嗰個環境聲音。所以其實呢唔係少呀，其實 less is more 呀。其實呢套戲我自己個睇法就係、是、佢少好，你覺得好似少咗，但其實佢唔係啊，係多咗嘅，即係大家覺得喂，都冇嘢煮過嘅，嗰個魚生咁樣，即係好，我真係親眼見過啦。喂，我生勾勾攞啲嘢出嚟俾人食啊，又會同我炒熟佢。喂，你唔識食，你咪覺得係咁，人哋就係生食嘅大佬個魚生，大佬啊，唔係我親眼見啊，我唔係聽埋啊，呢個聽啊，個都聽過有咁嘅 story 嘅，我親眼親身都遇過啊，係啊。叫我酒店攞翻去炒熟佢先攞出嚟，哇！嗰啲魚生嚟嘅喎，炒熟佢攞出嚟，係啊！明明嗰度有條蒸魚你唔食，你攞完啲靚魚生跟住攞入去叫人炒熟佢啫，係嘛？即係其實呢套戲就係、是，其實呢套佢係刮醒好多人嘅，佢好多部分係、我反而我係睇到呢樣嘢，係啊，我順勢解釋一下啫，其實我都係睇到呢啲嘢，係好，係啦，咁唔止嘅，當然係仲有傷殘人士呢個嘅表現啦，咁呢一套戲嗰、那個大女嗰個細路女就真係聾啞人士嚟嘅本身，咁當然佢實質個問題係喺個耳仔啦嚇，咁佢因為通常耳仔聽唔到咧，佢講都唔會講得好正嘅，咁但係我有聽過佢講嘢嘅，唔係呢套戲啊，呢套真係冇，佢呢度個訪味都冇，但係佢之前有啲第二啲戲度有做過訪，咁佢真係佢都嘗試去講嘅，但係一定要有字幕你先聽得清楚佢講乜。咪真係唔係好聽到嘅，佢大過金剛嘅。係。即係金剛其實就即係都可以冇字幕都 ok 嘅。咁唔得嘅，你會聽唔到佢講咩，有時會聽唔到一個字。咁始終佢哋唔耳仔聽唔到嘛。咁所以呢啲我哋一般都叫聾啞人士啦，係囉。咁佢就唔係真係聲帶，聲帶係冇事嘅，但係因為聽唔到嘛。咁佢就話呢，原來佢哋出嚟拍戲呢都唔係話咩嘅，即係佢係想話俾大家聽呢，聾又好，盲又好，甚至乎其他嘅殘障啊，其實嘅人唔係冇用嘅。其實佢唔只係唔會冇用，就係因為佢缺少咗一啲嘅日常嘅部分，而佢去補用第二啲部分去補足嘅啫。其實佢嗰啲部分比你更加強啊！即係好似呢套戲入面嘅怪獸，其實係盲噶嘛。係，其實呢套戲係盲嘅怪獸對聾嘅女啊嘛。佢真正對決係呢兩個人嚟㗎喎，你即係大家成日以為呢套戲個女主角一定係個媽啦，即係佢好多時啲 poster 啊，或者佢個即係你會覺得阿媽係女主角嚟嘅。當然佢阿媽都好重要嘅，咁佢呢每一個角色好重要，因為得四個人嘅咋嘛，其實如果主角。其實嗰個細佬都好緊要㗎，佢負責做驚樣嘅喺呢套戲入面。所有嘅恐懼嘅嘢係由佢做，因為其實佢哋其他人就淡定啲㗎喎。女主角成佢唔驚喎。佢見到只怪咧，冇話驚喎，佢都好鎮定咁去面對喎，咁啊驚嗰部分交俾阿細佬做啦，但係其實個細佬平時好分嘅人嚟嘅，唔係咁嘅，其實係你睇下佢個訪問就知啦。咁呢度個女仔好明顯，佢係一隻打怪獸嘅嗰個角色嚟嘅，唔知我有咁嘅感覺嘅嚇。咁不過佢嘅打唔係用拳頭嗰啲啦，係啦，係啦。咁你都會估到最後係。即係我講咗啦，唔想穿橋啊，唔想知嘅朋友熄機係嘛，咁其實最後都係靠佢打低嘅，即係一路冇人知道嗰個怪獸嘅弱點嘅，即係佢又刀槍不入，係啊，咁基本上冇人知道點樣去殺死，但係佢就係佢發現㗎嘛，其實我講埋啦，不如我哋都竟然真係講，其實靠佢嗰、那個佢嗰個助聽器嘅，即係佢爸爸做俾佢嗰個助聽器，佢呢度咧有講過一樣嘢嘅。 即係其實我覺得佢呢套戲講無用之用，即係點樣無用之用呢？其實佢話嗰個坐地器廢㗎嘛，佢話你唔好再試啦，因為佢整過好多個，其實唔係好 work 嘅。咁佢嗰啲坐聽器呢，其實係整咗個耳機之後呢，再即係黐一嚿嘢喺佢個頭度，因為其實佢哋呢啲應該係屬於一種，佢其實裏面應該做手術去整咗個人工耳膜定咩嘅嘢喺個耳後面嘅。咁只需要嗰個嘢一黐落去呢，佢哋應該 suppose 會收到，咁但可能因為佢呢個係土炮自己搞㗎嘛，咁可能就唔係話好成功。咁好似佢都話啦，唔 work 㗎啦，你唔使再整啦。咁但個爸爸都不斷整啦，整咗個新咁樣，咁似乎都唔係話好 work 嘅，的確喺平時。即係你喺佢嗰個角度聽，佢都係好似冇聲咁嘅，因為。咁但係呢，佢每次行埋隻怪獸，即係怪獸出現嘅時候呢，佢就會突然間好痛，即係可能佢同隻怪獸嗰個唔知有啲咩有共鳴啦，即係個耳機嚟嘅啫。咁你怪獸又好辛苦喎，又咁樣成好辛苦嘅。明明即係怪獸平時好勁㗎嘛，乜嘢都俾佢整爛，乜嘢都咩好快咁。咁但係即係佢行埋去佢都頂唔順，即怪獸要走啊。咁佢試咗幾次之後呢，佢後尾就發覺呢個應該係佢嘅弱點，咁佢就咪用呢樣嘢，用個抗音器，跟住怪獸咪生啲頭都爆啊。但其實好多人笑佢話佢似嗰個咩，即係個 Martian 嗰度。 火星人啊！ 其實佢冇啊，佢冇爆頭啊，邊度有啫？其實佢爆頭係俾佢媽一槍一個雷明燈爆頭噶嘛，唔關事啊。佢只不過係好辛苦咯，即係嗰只怪物好辛苦，佢即刻喪失咗戰鬥力啊。其實係係啊，同埋點解佢可以打爆頭咧？明明又話佢打唔入，因為佢打開曬個頭，所有嗰啲 sensor 嗰下裏邊器官嚟嘅，係啊。即基本上嗰下你咪開槍咪可以打死佢咯，仲唔死？ 嗯， 係啊，即其實佢呢度就係講最冇用嘅嘢就係最有用嘅嘢嘛。 嗯， 無用之用啊嘛。咁同埋你覺得嗰隻怪係盲嘅，其實佢好強噶嘛。即其實佢呢度通過呢兩樣嘢咧，已經係講咗俾你聽。其實傷殘人士嚟嘅，你唔好用我哋嘅角度覺得佢係少咗啲嘢。其實例如真係嘅，有啲天生冇手嘅人咧，佢對腳係可以寫字啦、揸車啦、做任何嘢。 是 即基本上阿 Freeman 都是在这里抄出来的嘛，即原来脚是练到可以拿来沙煲杀人拿来做任何的。咁你现实上见过一些视频就他们做给你看啦，他们就是这样是啦，就是很犀利的，即是他没有手的，一出世没有对手，但他是脚是手一样那么灵活的。咁他是不是多过你，最少他的脚劲过你，是不是？即我们的脚除了行之外，我们都不懂做些什么的。咁但原來唔係㗎喎，原來你練㗎喎或者咩話隻腳都可以好犀利㗎喎。即係當手用㗎。咁其實呢、這個夜魔俠都係講呢樣嘢啦，但夜魔俠佢就冇話即係攞呢樣嘢嚟作為主題㗎，佢就話俾你聽，當佢盲咗呢，佢個其他嘅五感係會好強㗎嘛。咁佢嗰度就淨係攞嚟當超能力解釋啦。咁呢度呢佢就話俾你聽，其實有缺，你覺得佢有缺陷嘅人其實唔係廢咯，係啊，佢係有咁講過嘅喺佢訪問度嚇。咁、那個女仔亦都話，即係想通過去演戲咧。咁、那個女仔其實都幾好戲嘅喎，雖然講真又唔好靚嘅嚇，瘦女嚟嘅啫嚇，講真又唔好靚啊，都極大大嚿嘅，講真你睇都肥嘅咁、啊、但佢真係幾好戲嘅喎。咁呢度就係佢就話都係想通過演戲呢俾大家知道，即係傷殘人士其實係 都可以做到好多嘢。 其實佢冇障礙到佢做嗰樣嘢嘅話呢，佢可以做㗎嘛。咁但係一般人呢就唔俾機會佢哋呀。咁呢個你都係引申到一般嘅情況，即係一個坐輪椅嘅朋友咁。咁點啫，你返去公司個個坐張凳度對住部電腦做嘢㗎啦，其實佢坐輪椅同你坐張凳有咩唔同啫。咁但係可能就因為佢係坐輪椅，你可能你唔會俾到佢同等嘅工作機會，即係可能佢有同等嘅學歷，但係你攞唔到同樣嘅機會囉。咁有啲係有視力問題嘅英文教師，咁呢啲直情香港有做過啲如果冇記錯都係啲港台節目有直情做過呢啲嘅訪問，咁真人真事咁。佢話學校會覺得需要一啲特殊嘅設施俾佢，但係佢話其實根本就唔需要。你唔使特別即係對佢嘅，佢話其實佢嗰啲所謂缺陷呢冇影響到佢個課堂嘅，因為啲學生呢即係佢哋打啲字呢，佢即時喺佢個特示機會知道佢打咗啲乜嘢嘅，佢冇影響佢嘅。咁如果有啲嘢可能必須要開眼先得嘅，即係例如派卷，咁佢話根本你想開眼嘅老師都有時會交啲俾啲學生做啦，派咗啲嘢佢嗰啲。咁其實佢話啲學生亦都冇覺得佢有乜嘢 好好即係喺呢方面有乜嘢令到佢哋覺得咩麻煩，佢哋仲好樂意去即係輔助咗呢啲方面咁。咁但係呢啲就係、是、但係佢哋去搵呢啲教職嘅時候呢係特別辛苦，即係好難先搵到一個教職咁。咁我諗我舉下呢啲係香港嘅例子有講下。咁其實甚至乎而家講電影啊，咁香港嘅電影戲院其實我哋有一集有提過，就係話呢喺呢個嘅啊！我哋叫嗰個做咩話？即係口述電影呢件事，香港人冇做到嘅。咁但係咧，其實喺外國咧，其實好普通嘅啫。即係其實幾乎所有嘅戲，即係唔係一定所有，但係我諗八成以上嘅咧，一定有做到呢個 track 嘅。咁如果你同個戲院講話，我需要呢、這、一個即係呢個咁嘅口述電影嘅呢樣嘢，咁佢就係俾個一個耳機你，咁就搞掂㗎啦。係啊。咁、甚至乎佢唔係一定要係有視障或者有問題嘅，任何人都係 request 嘅、因為我都試過問佢攞曬呢個字幕機同埋呢個，我想試下睇下佢係點樣。咁當然字幕機呢個香港或者未必有需要，因為香港會做埋落個畫面度嘅。咁外國嘅影院呢係唔會整個字幕喺個畫面度嘅。就除非好似呢套戲咁樣，佢本身係唔講嘢，咁佢平時啲手語佢一定會有字幕啦。咁呢個有嘅，但平時嘅戲咧唔會無端端加字幕。但香港就已經有咗字幕啦，嗰字幕呢 part OK， 但係呢、這個口述電影咧，呢、這個係 for 盲人啊，佢係冇做到。但係呢樣嘢其實係好 common 嘅就喺外國，係啊。咁其實你亦都見到戲院入面嘅輪椅位其實都唔多嘅，可能都係幾個咁或者一兩個咁樣。咁其實係咪有照顧到？係啦，冇錯啦，即係你坐輪椅啊嘛，你咪坐前座。哇，睇咩啊，大佬？睇鼻哥窿啊？即係你仲唔睇鼻哥窿坐前座？今次因為仲係可能分鐘係啲銀幕都幾大，咁真係睇唔到嘢喎。你咪即係其實呢一個咧就係有啲差別對待咯，就係、是、即係香港咧唔係咁重視，係如果冇條例嘅規定，佢哋可能連輪椅位都費事整。 系 啊，咁所以其實我諗呢個都係呢套戲喺後面有，佢係刻意嘅，因為佢今次搵嚟呢個女仔都係佢都係專登即係搵到佢啦，咁佢係真係一個聾啞人士，演返個聾啞嘅角色，咁而呢套戲亦都襯返即係就係要唔出聲呢一個重點，亦都最後亦都係靠佢呢個聾嘅原因呢即係打贏呢個怪獸，咁我覺得係呢個一個好特別，即係佢係用唔出聲嚟發聲啊。 是啊， 咁所以我覺得呢套戲除咗即係講其他嗰啲解讀之外，我呢一個 point 咁大家注意翻，即係其實佢套戲通過咁樣去為到係啊傷殘人士發聲呢一 part， 係咁其實好有心，係啊，咁呢個馬仔係咪可以介紹一下到底後面嘅即係個班底係阿水嚟嘅呢？ 系应该最多人识都系应该女主角，即系黄妈， 系 因为佢演出的确好多，但系又冇乜话边套超大片佢系做系佢做喎，衰朋友 吓，香港好似亦叫艾美丽宾特啊， 系啊咁上下啦，系 吓，咁其实系做好多戏咁，如果系科幻片比较熟悉，应该系 Tom Cruise 嗰套啊吓， 系。 嗰度叫做咩？ 異空戰士， 異空戰士啊！即係死完又翻返去嗰招，死完又翻返去嗰招，係著嗰啲強化骨架去打怪獸。嗱，都係打怪獸啊！咁嗰套戲咧，呢、這個女主角就係好好打嘅女武神嚟嘅，揸把刀嘅，揸把好似老虎嗰把咁嘅刀噶嘛，好似嚇， 冇大把噶嘛， 係啦係啦，斬咁咁嘅 ，OK， 咁打怪獸即係唔係新㗎啦，佢原來打過㗎啦，係同阿 Tom Cruise 一齊添。咁嗰套應該比較大啲㗎啦，相對已經喺片嚟講係咪？ 係、 啊，其實都唔係嘅，大片即係如果女主角係咯，佢如果做配角就都有其他嘅，包括呢、這個白雪公主嘅第二集係咪？ 係，哦咩？香港亦做獵神啊？ 哦，獵神就邊個咧？徐錦江係咪？ 唔系，但我唔记得我 光噶啦， 即系雷神啊，即系雷神，即系雷神啊，即系猎人啊，即系猎人，即系个白雪公主与猎人啦、啊，其实正式个戏名应该叫做系，咁嗰套，咁里边咦有呢个女做咩？有嘅咩？ 做呢个冰雪女王啊，应该叫 系啦，唔系封神嗰个、啊。 唔系嗰个， 呢度里边即系做阿黑心皇后系嘛？嗰、那个姊妹啊。 系，李斯花郎个妹喎，喺入边系只。 系啦，冇错啦。但李斯花郎就变咗金色啦，呢度就系、 是。哦，如果旧啲应该系同阿麦迪文嗰套啊。 麦迪文？ 咩戏嚟啊？有咩？ 系香港好似亦叫天网译员啊。 哦，即系嗰度其实就系命运调整局啊，好似台湾译做。 规划局啊，头先 规划定系规划局啊，系啊，咁、佢就讲有个部门咁啊，你初以为只不过系啲政府部门，咁但原来唔系嘅，即系好似 FBI 咁嘅，地点地或者似啲 MIB 啊，应该是吓，咁但系其实佢系好怪嘅，系可以控制命运嘅，系啊，嗰套啊，吓嗰套系咁，嗰套都科幻嘅，不过呢套就真系唔系好出名啊，一般人可能未必有睇过，系、啊， 系啊， 系啊，系啊，系啊，咁佢好得意就系做过好多戏嘅吓，咁但系咧，呢个唔好记得佢，真系。 对上嗰套我睇过，应该系叫做《列车上的女孩》 啊，都系佢嚟嘅， 系咪佢嚟嘅嗰个？ 好似系阿二， 系佢啊，同 Lupa 个阿妈咯，都系佢。 Lupa 个阿妈，而呢个细路仔个阿妈， 系啊。 Bruce Willis 嗰套啊？ 系啦 ，Bruce Willis 系啦，系啦 ，Lupa 吓都系佢嚟嘅，系喎，唔系即嗰啲戏全部有睇。都唔記得係佢，死未死未？你講起個角色係有睇過，原來係佢嚟，咁所以唔係好認得啦，即係係啦。 咁、樣 係啦，咁所以就可能一般香港嚟講咧，佢唔算係話好有號召力嘅一個星啦。如果係咁， 但係戲好多，一年都幾套嘅 戲好多，係係係， 嗯， 係。咁佢唔係做女主角咯，一般都係咯。 嗯 嗯。係啦，咁其實就有嘅，就係、是、就做過 Tom Cruise 嗰度啦，係啦。嗰套啦，咩话叫咩名话？ 空谷做到 疑空战士， 疑空战士系， 系啦系啦系啦，嗯，系啊，好，咁啊，除咗呢个之外咧，喂，其实个老豆先特别、哦，要介绍翻个做老豆嗰、那个吓，咁啊，当然啦，佢演过戏，大家就唔识噶，咁呢度最特别就系原来佢就系导演啦， 系， 仲要唔止喺现实生活中咧，就系呢个女主角个老公嚟嘅，真系。即真系两夫妇嚟嘅， 系 ，所以呢套戏好真嘅，龙嗰个真系龙嘅，嗰两公婆真系两公婆嚟嘅，系啦， 系啊， 系单在佢做嗰两个细路，唔系真系佢啲仔女啫， 嗯， 系啦，咁呢个史上咧，如果真系两公婆啊，即系嗱，意思即系拍嗰阵已经系两公婆啊，你拍嗰套戏跟住挞着结婚嗰啲唔计吓， 系， 即系唔好计嗰啲盗墓者罗拉同阿慈力王嗰啲啊。 系， 嗰啲佢拍嗰个灯塔嗰套先，好似先挞着噶嘛，好似话系嘛， 系 啦，咁佢唔系因为个两公婆都去揾佢嘅，吓，呢个就反而系调转啦个关系，因为拍戏而一齐啦，咁呢啲唔计啊，因为如果拍戏一齐就好多啦，系啦，张学友、罗美薇啦，系啦，咁唔计啊呢啲 ，OK， 我哋净系讲咧拍嗰阵已经系两公婆，就揾翻做两公婆，好似都系得阿 Tom Cruise 同阿 Nicole Kidman 嗰套， 跟住拍完就唔再系两公婆啊嘛。 佢哋拍咗好多次咧，如果佢哋两个就 咁佢都啊系嘅，系啦。咁但系就 我睇嗰套都系。 系，咁但系呢一个咧就 嗰阵时好似未结婚。 系啦，咁如果真系两公婆当就真系睇边套咧就 I Y Shut 就系呢、這个叫做大开眼界啊，冇错啦，系啦，真系嗰套都好嘢嘅。 史丹利扣比利克。 嗯，犀利，系啦，咁啊嗰套就即系我唔知同佢离婚有冇关系啦，好啦，拍嗰套戏啊，即系有啲大吉利是嘅，原来两公婆一齐拍戏，可能分都搞到离婚嘅，会咁希望今次唔会发生呢个诅咒啊，系啦，咁但系原来都唔多嘅，即系真系揾翻两公婆嚟演两公婆咧，喺电影中外都唔系好多例子，我暂时都揾咗另一个啦，除咗 Tom Cruise 同 Nicole Kidman 呢次，咁啊今次演到呢一套《无声绝境》，咁佢真系两公婆嚟嘅。系啦，呢个夫妇系啦，就系咁啦。咁亦都系导演、哦，即系男主角本身就系导演啊，系啊。所以佢都话咧，佢好清楚里面每一个细节要点样演啊。即系我睇佢啲细节就系咁讲啦。咁所以佢就好可以话到俾佢听咧，每一场戏啊要点样做吓。咁而佢系可以带动到成个戏嘅吓，因为佢系最清楚啊嘛，系咯。咁变咗呢套嘢其实系好特别咯。即系尤其是你话喺成本控制就更加。方便啦，系咪？ 系， 即系自己人咁样搞嘅啫。咁同埋佢话，就算揾嗰啲细路，都唔系话通过啲咩好多咩咩话咩咩见咗几千个，都唔系嘅。佢哋都系揾就揾噶啦，吓，即系好简单，大家都系即系觉得啊，呢个几好嘅，咁样就诶，不如你有冇兴趣 join 我哋一齐拍呢套戏？咁佢就好似好简单咁，大家就埋咗班嘅成件事，系啊。咁觉得套戏都有好好嘅剧本啊，好有意思啊，咁样咁啊，大家就嚟啦，系啦，咁样嘅。 系 系、好，仲有啲咩背景要交代？有冇？ 咁講一講呢個導演，即係可能而家大家都唔係好認識佢嘅呢個主角， 唔識啊， 因為佢主力都係做電視嘅，其實開頭， 哦， 電視劇嘅其實係。咁但係今年佢會有套都幾矚目嘅美劇會上嘅，其實 係， 但係佢會做 Jack Ryan 呢個角色啊， 係啦，邊鬼個啊？ 咧就係之前啊， 都 係 同阿 Tom Cruise 有關係㗎。 唔係夏利信福， 啊夏利信福係係係，唔係唔係，記錯咗記錯咗，阿 Tom Cruise 就另外嗰、那個，即係第二個，唔係揸車嗰、那個，係係係，記錯咗記錯 咗，做咗好多，點解 Jack Ryan 即係做後屘做到美國總統㗎嘛？ 做到總統，即係燃眉追擊啊！ 係啦，嗰、那個就由夏利信福 十月啊， 係 啊， 冇錯就係、 是，佛力都做過呢個角色嘅，其實 係啦，由唔同人演出過，因為係一個好出名嘅小說人物， 係啦係啦係啦。咁就會有一套美劇，就係喺2018年上嘅，就係、是、佢做翻 Jack Ryan。 即 係 今年係會有嘅，係啊係啊係。 係 佢做 Jack Ryan 冇錯，就係、是、今次呢個男主角，係啦係啦。 冇錯，可以留、可以留意下嘅。 咁終於係榮升做主角啦，係嘛？ 係啊係啦，勁啦，所以。 佢先前好似都係做好似導演啊嗰啲方面嘅，同埋可能劇本啊 嗰啲喜劇啊嗰啲嘅。 係啊係啊係啊。咁、啊、其實佢哋話咧，佢哋以前睇好多默片嘅，咁所以呢個默片呢個元素咧，係、影響咗佢今次想拍一套冇聲嘅戲嘅一個即係個即係個一個契機嚟嘅。 嗯。 就係嚟自默片，係。 嗯， 咁啊，可能而家嘅朋友，你嗌佢睇到默片，佢真系唔会睇啊，吓吓吓。 嗯嗯嗯， 系啊，咁但系原来默片又有默片嘅特别嘅地方，咁唔知系我哋学睇戏都未至于睇默片，都系睇黑白片啫，系啦、都已经睇到好辛苦。唔系，当你要睇好多，但系你仲要做功课啊，你会觉得好辛苦啊，大佬，系、啊。 嗯。 系，咁但系原来唔系嘅，原来你睇啲黑白片嗰阵咧，即系我哋系睇白片嘅，未去到默片啦。原来你会睇到好多咧，好 raw 嘅电影技巧嘅，因为佢正系因为佢够 raw， 你容易睇到啊。咁你睇完呢堆嘢，你再睇翻而家啲戏啊，你发觉唔系，原来佢系有嘅，不过平时太多嘢啦，佢加咗太多嘅颜色啊，太多嘅特技啊，睇啊，原来唔系，你发觉佢一样有翻一啲好基本嘅嘢嘅，又即系我讲嗰啲唔系。即係啲好少少嗰啲戲啦，或者唔係去到依家咁新嗰啲啦，即係意思有顏色嘅戲啫。咁你已經發覺原來呢啲技巧係有翻喺度。咁但係如果你一睇就睇啲好新嘅，咁多元素已經擺埋一齊，你睇唔到啊，因為太雜亂啦。咁就同呢套戲講一樣啦。平時嘅戲咧太多聲啊，咁就呢套戲就係佢就靜咗之後咧，你就會好 concentrate 咁樣去欣賞呢套戲。咁今次呢套戲好成功地令到好多即係。香港觀眾你嗌都嗌唔聽㗎，佢一定喺度嘈嗰啲啦。今次竟然唔冇喎。 係啊， 係啊， 自動收聲喎、 啊。呢、這個分分要講下喎，係咪有人買咗包薯片又會結果點算呢？ 係，因為我個 friend 就啊，就睇戲梗係買啲零食咁樣啦。咁啊，買包薯片入去，但係呢套戲佢個氣氛同埋令到成間戲院嘅氣氛咧，你連少少聲都唔敢發出嚟啊！即係包薯片完全唔敢開啊！喺個一套戲嘅期間。 咁如果啲人買咗炮谷咁點算呢？薯片唔開咗就帶返屋企食啲炮谷拎住 咗。你覺得真係好奇怪，即係你平時你總會聽到啲自己嗦落聲 啊。 但呢套戲連影響到連啲觀眾都唔敢發聲，即係呢樣嘢我覺得佢處理得好好，即係令到人哋好投入啊！睇呢套戲嗰陣時。 咁我睇嗰場係開頭都有少少嘅，啲人會周身喐啊，或者會都有少少聲。咁但係你一入即係慢慢入咗個故事之後，你啲人都開始係靜啊。 是啊， 最多有時咧，你會聽到佢咁樣，即係冇辦法時，有時要咳聲下喉嚨，咁佢都唔係好想大聲啊。但係你會聽到呢啲聲喎，即係你啲人係平息咁喺度睇緊套戲啊，定係？ 係啊，好成功啊！佢處理氣氛嗰度真 係。咁呢個 Oscar 都要講下啦。咁你係睇呢個優先嗰啲場㗎？咁喂，佢好似係有派啲嘢俾你哋食㗎喎，竟然咁抵死喎！即係電影公司啊，請你食乜嘢咧？ 佢又即係喺張飛嗰度呢就夾咗兩包旺旺仙貝俾大家即係品嚐嘅。 嘩 大家 都係咪旺旺仙貝係贊助㗎 呢呢個就未必我都唔知道。 未必即係可能真係個電影公司就派就送俾你啦，可能點買翻？ 即係都係一啲即係搞噱頭嘅嘢啦，咁大家都知 道。都到底有冇人夠膽開嚟食啊？ 我聽落去就一開始都有零星一兩下嘅，但係即大家即可能睇咗十至十五分鐘之後知道套戲玩咩啦，咁就開始係食啦已經。 即唔敢食啦。 係啦係啦。 係啦。 我自己都冇食到嘅。 係。咁下次復仇者咪應該派媽咪面呢？ 點解？ 因為嗰隻嘢，因為嗰隻媽咪面上面嗰隻紫藍色嗰隻，有人話係都係阿滑嘟嘟同阿即係阿 Fanno 嗰啲 friend 嚟嘅，即係嗰啲真嘅兄弟嚟嘅。係 係，都可以建議下呢、這個。 都可以建議下媽咪面即刻食住呢個復仇者出下，或者派俾大家食下。 唔係，同埋都可以補充少少點解，即係啲觀眾會睇呢套戲嘅時候唔夠膽出聲，因為 嗯， 真系冇對話，得啲環境嘅聲，搞到套戲咁靜咧，你真系唔好意思會出聲，即系可能有時你睇其他戲，啲角色會講嘢，或者又會打交，又會情咁樣，即系本身套戲好嘈嘅時候咧，咁你會即系你嘈都唔緊要啊嘛，但系呢套戲咁靜咧，咁你少少聲都會好明顯咯。 乜佢以為自己喺個瀑布度啊？嗰班人。 係啦。 佢以為就係好似今次套戲咁喺個瀑布啊，後面有咁多聲。听唔到我食嘢嘅，系咯？听唔到我讲电话嘅，喂咁样嗰啲人，喂大佬听得好清楚咯，我 所以都系对比嚟嘅嘢，即系同个电影嘅概念其实差唔多噶、嗯，即系譬如话有更大嘅声，你出啲细嘅声都冇所谓，即系其实系即几特别咯呢个意思，摆喺戏院，即系呢样嘢入边去讲。嗯 同埋都有一個開頭咧，佢有個一段係叫你我唔知道香港有冇嘅咧。其實佢有一段嘢叫你唔好，即係佢而家好多有時啲戲會用翻套戲嚟叫大家熄手機啊，唔好嘈嘅。 有啊，香港都有，香港都有。 有冇嘅？ 即 係咁，其實咧嗰段嘢就好搞笑嘅，即係佢會係啦，嗰、那個提示佢有播翻原裝嗰、那個係咪？咁、那個原裝個就會叫你唔好嘈啦，因為有條友一嘈咧，就直情俾個怪獸捉咗嘅。 咦 ？Oscar 睇有啊？ 有啊， 睇 有 啊，系啊，可能你嗰个系因为系 公开嗰 个 就冇， 公开版就冇咗啦，系啊，系啊， 系，冇啊， 有， 系啊，咁我睇个系完整版嚟嘅， 系啊，所以未睇套戏嗰时都大概知道咩事，即系大概知道。 即系开场就已经有个警告啦，已经 系咁好多， 系。 我以为系咯，其他戲院都會有。 哦，其他場原來吸咗。 我睇冇噶。 哦，即都系叫你唔好偷拍咁啊嘛，任達華系嘛？ 都系任達華咋？ 都出任達華，即唔系怪獸捉你，任達華捉你，所以冇咁嚴重啊嘛，系嘛？啲人都食下嘢先咁啊。 哎呀，冇個，哎呀，咁樣都吸咗架，點解會咁噶？ 我因為嗰個唔係個電影一部分嚟嘅，的確。 即係好似你捉 演，因為咧有好多啲戲咧，有時佢都會專登咁拍一個佢嘅版本嘅，叫大家熄手機嘅嘢㗎。有啲卡通都會咁做㗎。咁但係可能去到香港嗰個位置就真係 cut 咗，因為佢係唔係嗰套戲嘅一部分嚟嘅，的確係 咯。 係冇辦法，有時係啦。咁可能佢有需要播翻佢 official 嗰段啊，香港政府嗰段 係啦。 系啦，咁呢一個睇下有冇人擺返上 YouTube 俾大家睇下，好得意嘅。即係佢唔係一陣間㗎喎，佢真係有三個人專登對比一個唔知食乜嘢呀。即係都係食嘢嘅，都係食嘢嘅啫。咁有一個都係開咪插個汽水桶，好似係佢都好小心驚，佢 quick quick 一聲㗎嘛，佢慢慢插咗佢冇事咁。呢個女我唔記得佢做咩㗎，係咪都係開啲嘢想食咁嘅。 唔係好，但係最後嗰個就係、 是、第三個人，因為佢係炮谷嚟㗎嘛。咁佢冇辦法，因為炮哥你除咗嗱一聲，你都唔會冇忍，你冇辦法冇嘅，係啊。咁佢一食唰嗰下咪哇啲人望咗，咁即刻有隻怪獸唰咁就捉咗佢，唔知去咗邊啊？ 哦，咦，好嘢喎！ 係啊，有效過平時嗰啲咩叫你叫你唔好騷擾人啊嗰啲啊，係睇完你就好驚啊，唔敢食。啊 ，good， 呢個正， 呢個正啊，呢個係係咁下次啲鬼戲啊、恐怖片，唔該加翻呢一段啊，再嘈啊，精子捉啊你啊，咁再打字啊，精子走出嚟啫嘛，嗰啲咧係啱啊，呢啲啊，手機空靈應該一定加呢段啊，要啊，再打手機啊，做緊戲噶啦，咁啊精子同你講啊，開咗場仲玩噶嘛，跟住捉一聲捉咗入去噶嘛，捉咗入部手機度啊，嗰類咁啊。得意得嚟咧，佢又真係做到個效果先好嘢嚇。咁大家都知道戲咧係要即係唔好盡量唔好發出聲響咁。咁真係未睇過近年有套戲可以做到咁咯。呢、這個我係好佩服嘅，係咯。係啦。咁如果未睇嘅朋友真係要入場啊，係啦。 下個星期要入場睇啦。 有公映 啊。冇錯。 系啦，系啦，系啦，咁可能听得嚟我哋节目，可能就过咗个咩啦，那个优先嗰啲呢几日啦，系啦，咁大家等到噶啦，咁啊有噶啦，就会有呢个正常啊，咁大家去要睇下呢套戏，因为暂时呢套戏咧系的确坊间系有人讲，但系咧一般观众唔系好留意嘅， 系， 佢哋系 我睇嗰个优先场都爆噶，我 系啊，会去睇优先嗰啲咯，但系如果冇去嗰啲人咧，佢冇谂住睇呢套戏噶。 是是是， 因为佢虽然又冇咩星，又冇成，又有咩睇呀，咁怪兽，就算係怪兽咁就点嘅，冇乜特别啫，咁样係呀，佢哋唔係话太有预期想去睇㗎，咁我哋都要话返你，即係其他观众或者你都同啲親戚朋友讲，呢套唔係一个普通嘅怪兽片，唔係怪兽片嚟㗎，其实虽然佢有怪兽，但个重点唔喺怪兽度，但虽然佢重点唔喺怪兽度咋，后尾入咗屋喺度同佢前斗嗰段呢，是做到異形的感覺俾你嘅， 係 你睇咗幾多套太空嘅怪獸片係失敗啊，做唔到嘅， 嗯， 即係異形之後係冇人可以做到嘅 ，OK？ 喺度竟然喺間屋裏面可以重現呢種感覺俾你，佢唔喺太空船，唔喺邊度，就係佢自己屋企。哇！點解佢咁犀利嘅咧？可以做到異形咁嘅感覺，係咯，佢做到，就係、是、做到，冇得解。 在个场次都好似有啲特别，好似今个礼拜搞咗好多优先场，令到人哋以为好似上咗画咁，即好似比较少见啊近排都。 咁优先场上得多又以往都有嘅，咁呢套就冇期冇即冇预期佢会上咁多咯，系咯。 系咯系咯。 咁呢都系因为都系有啲嗯。以为做咗， 系即系我话啲朋友之前问我系咪肯定系下个礼拜先上，佢话见到而家已经 肯定，肯定 系咯，即系我话系 过咗 weekend 冇噶啦， 系 下个礼拜先上，咁唔紧要嘅，咁都系有争几日啫，咁但系中间几日未必嗰几日睇起住嘅，咁下个礼拜可以睇翻，咁呢套好值得大家入场欣赏下，系好唔同嘅一套戏嚟嘅，的确吓。如果你睇戏系想睇新嘢，睇一啲未试过嘅刺激咧，呢套你要试下咯。如果你中意寻旧路嗰啲啊，等多几个礼拜啦，睇复仇者啦。嗰啲我就冇期待嘅，即系因为其实冇嘅，都系咁啦，都系 Marvel 片咁啦。你会有乜嘢好惊喜啊？都系见翻嗰班友嘅啫，系嘛？最多出埋啊呢个 Captain Marvel 咁啊点啊 ？Captain Marvel 即系女人嗰、那个，咁又如何咧？系嘛？即系系咯，至少唔系即系而家你睇嘅嘢画头都见过噶啦。讲真， 嗯， 系咯，即系我讲复仇者，咁我就冇乜大嘅期望嘅，咁希望佢拍得唔好话太差就算啦。咁但系而家听讲咧，佢都已经系蒙面超人咁样，系三条线嘅。 系， 系啦，咁啦，咁我听咗就有啲，唔系啩？咁样，而家蒙面超人都唔会咁玩嘅，你个复仇者嚟咁玩同我，OK， 咁到时睇下点，系啦，好，咁呢套仲有冇嘢想补充下？其实讲唔晒嘅，讲唔晒嘅，可以有啲嘢或者下个礼拜讲漏咗再补翻都得，系，因为我哋倾偈嗰阵讲咗好多嘅， 系， 不能尽录，系， 嗯， 点有冇嘢补充？关于呢一套无声绝境？ 冇乜啦， 冇乜啦，系啦，系啦，咁你从娱乐出发又一阵，你从思考出发又多一阵，系啦，咁可以睇多两次都唔拘嘅， 系啊， 真系嘅，呢套戏你知道咗个故事之后再睇咧，你又会亦都会睇多咗啲嘢嘅，原来， 嗯， 系啦，即系佢每一个镜头咧，其实都系有啲 trick， 即系有啲嘢嘅，吓，点解佢咁样安排咁样去讲？咁呢条成你可以学到点样用呢个镜头讲故仔。 嗯， 咁同埋佢嗰口钉咧，即系佢自从佢洗衫嗰度勾起咗口钉喺个楼梯之后咧，我成日会留意到底边个会踩钉咧咁样嘅。 系， 我以为系咪只怪兽又会踩多次，一只怪兽发神经咧，咁啊又会唔会咁咧？咁会唔会个女就嚟又舐一次嘢咧？咁样咁你会好在意嗰口钉会仲会夹到边个咧？咁只系一口钉啫嘛。咩嘢啫？ 呢个角色咁啊，口钉变咗， 冇错，好重要嘅角色咁。你会留意住口钉嘅，真系犀唔犀利啊？ 即系佢令你成场戏都留意住口钉、嗯、有冇人踩，咁其实已经好犀利。即系佢 其中一样嘢咧，仲要系系啦，仲有好多嘢嘅，仲好多嘢嘅吓。佢哋每一拎住啲嘢嚟会惊，唔好跌啊！跌一跌有声有声嘅怪兽又嚟噶啦咁。即系你会瞪佢哋好肉紧，系啊， 嗯。 系啊，咁同埋佢唔止系发生事咧，就系佢有啲预知到你会知道有事，即系有条细路仔佢第一场戏嗰、那个死咗个弟弟，佢攞住嗰架嘢嗰阵，你已经知濑嘢噶啦，你已经有预兆，你会知道，嗯，佢一阵就会攞出嚟玩嗰下就会死嘅，你都知噶。但系嗰啲预兆位咧，又系而家有啲戏都做唔到嘅，好简单啫嘛，你都俾观众有个，你都已经定定佢心噏噶啦，佢。咁但呢啲位就係好睇嘅戲咪會加呢啲嘢囉，係啦，係啲預兆嘅已經開始已經，咁個家姐唉攞去啦，唔好入電就得，點知個細路仔就自己撻埋嗰兩粒電芯，咁你都知道一定出事，係咁嗰個開場你都做得交代咗，喺佢就係可以事不保咁樣喺個好短嘅劇情裏面，佢已經交代好多嘢， 幾分鐘交代曬， 唔止係有怪獸可以因為聲音而殺人，即係追聲嚟殺人，咁仲有你已經知道咗佢有少少每一個人少少嘅一啲嘅背景，即係家姐係龍嘅，係咪好簡單，佢冇講㗎，你已經知呀，因為你聽到佢從佢角度呢佢冇聲嘅，其他人都仲聽到嗰個玩具 VVVV 佢聽唔到嘅，喔佢係龍嘅原來，係咪咁，同埋呢佢一定之後有好重嘅罪疚感，因為嗰個玩具係佢偷偷地俾佢以為嗰個細佬即係會唔開心，咁就咁冇電芯嘅嘢唔會嘈，冇所謂啦，就玩具穿梭機咋嘛，咁點知就係咁樣害死，係咪咁亦都令到後尾同個老豆嘅心病，即係佢以為個老豆已經唔錫佢啦，怪佢害死個細佬，咁呢一切都係由嗰幕戲開始，咁而呢、這、一個嗰、那個第二個細佬呢，佢係因為佢病呀，佢個病所以佢哋先要去嗰度執藥㗎嘛，咁我唔知佢有冇任何內疚呀，但係佢對呢件事就令到產生好強烈嘅恐懼，咁你所有嘢都已經喺嗰幕戲已經交代咗一個背景，咁好犀利嘅，其實真係哇，佢其實冇講過啲乜嘢嘅啫，真係無聲勝有聲喎，真係嗱呢啲咪就係電影咯，電影由最初就係用影像講故事啊，我講過好多次嘅，係即係有啲我都講過有啲戲係冇對白嘅，呢度就係啊，係啊，係啊，咁呢度就係好好嘅一個。即係俾大家去試一下，哇！原來睇戲係真係可以係咁噶，唔係入去淨係喺度觀能刺激你啊！嗰啲其實係一個低級少少嘅電影嚟嘅，即係唔好介意啫。我覺得其實復仇者就係呢啲咯，其實只不過係啲好俾一般嘅即係觀眾睇嘅戲啦，就一味刺激你嘅觀能刺激嗰類。咁你高少少嗰啲咧，就開始有啲思考性。亦都唔係咁強觀能刺激，咁呢套做到，但係咪悶呢？冇悶喎，由頭到尾你唔會覺得悶，因為每一個鏡頭其實有嘢講緊，係咁大家睇下，喂真係講冇用，都係要睇，呢套係睇，唔係講嘅，講就係有聲嘅，呢套就係無聲，無聲有聲，咁 less is more 嘅，係啦，咁亦都係無用之用，我就認為係有啲啲啦，咁大家亦都去睇下啊，會唔會亦都有政治嘅暗喻咧？或者會唔會你又睇到有再有啲唔同嘅睇法咧？咁大家都啊，歡迎大家可以喺我哋度留言啊，或者講下大家睇完之後覺得係乜嘢？咁都好彩，我哋嘅觀眾聽眾裏面都有唔少係真係喜愛電影嘅觀眾嘅，咁所以呢套應該大家係會覺得好睇嘅。因為暫時我真係未聽過一個話唔好嘅一個 feedback 嘅。 嗯， 我好耐未试过，系啊，通常啲戏点都有另一众就觉得套戏正垃圾啊，都唔知道做乜鬼嘢，成套戏冇声啊，咁即系暂时我未听到，但我唔排除即系正常有人会讲啲嘢。 嗯， 系，始终有啲非常低端嘅观众啊，我哋唔能够排除呢个可能，系真系系。 但系只可以话套戏去即系照顾咗不同层面 的，其实系噶， 需要系咯， 唔系话你一定要睇到好深噶。是啊，你就算從最普通的觀眾的眼光看，呢套都好好睇嘅。 冇錯， 就算你係啊，你就算你 dap 佢嗰個親情嗰部分，呢套戲絕對唔會輸俾《與神同行》。 係， 嗯，冇錯。係啊，冇錯，都有人睇到喊嘅，係。 係。 冇錯，好，